不但十万大军全部被消灭，九福、王粗、霍钦、王忠、李元五员大将也全部战死在沙场。朱棣震怒，他打了很多年仗，多少次死里逃生，恶仗乱仗见得多，但像这样惨痛的败仗他还真没见过。这个秋福无能，无能啊！骂人出气虽然痛，但骂完后还是要解决问题。明军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指挥官的人选。秋福固然无能，但现在朝廷里还有谁能代替秋福出征呢？谁又能保证一定能取胜呢？这个人选只有一个，他就是朱棣。于是在靖难之后七年，朱棣再次披上了盔甲，拿起了战刀，准备走上战场去击败他的敌人。与之前那次战争不同的是，上一次他是皇子，这一次他是皇帝，上一次是为了皇位，这一次是为了国家。朱棣不但是个优秀的皇帝，也是个优秀的将领，这种上马冲锋下马治国的本领实在很罕见。鞑靼已经领教过皇帝朱棣的外交手段和政治手腕，现在他们将有幸亲身体会到名将朱棣那闪亮刀锋掠过身体的感觉。朱棣完全继承了朱元璋的人生哲学，要么不做，要么做绝，这次啊也不例外。为了给鞑靼一个致命的打击，他下达了总动员令，命令凡长江以北全部可以调动的士兵立刻全部向北方集结。于是长江以北无数人马浩浩荡荡地开始向集结地进发。到永乐八年一月，部队集结完毕，共50万，朱棣自任统帅。与此同时，朱棣派遣使者分别向瓦剌和兀良哈传递消息，大致意思是大明马上就要出击鞑靼，希望你们不要多管闲事，如果多事大可连你们一起收拾。瓦剌和兀良哈都十分识时务，而且他们与这个鞑靼本来就有着矛盾，怎么肯花力气替自己的敌人出头呢？而此时的鞑靼却十分没有自知之明。击败明军后，本雅什里和阿鲁台十分得意，甚至开始谋划恢复元帝国，重新做皇帝，因而对瓦剌和兀良哈更加傲慢。这两位尚在做美梦的仁兄根本不会想到刀已经架在他们的脖子上，只等砍下去。在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后，朱棣终于率领着他的50万大军出塞远征，目标直指鞑靼。八年未经战阵的朱棣终于回到了战场，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熟悉。在他看，江南水乡的秀丽和宁静远远比不上北方草原的辽阔与豪迈，丝竹之音轻柔无语对他没有多少吸引力，万马嘶鸣号角嘹亮才是他的最爱。这就是朱棣，一个沉迷于战场搏杀、陶醉于金戈铁马的朱棣，一个真正而彻底的战士。朱棣率领他的大军不断向北方挺进，当军队经过大伯燕山时，朱棣纵马登上山顶，远望大漠，未见万里黄沙，极尽萧条。20年前他曾经远征经过此地，那一年他30岁，这里还有很多人家，是繁华之地， 如今却变成了一片荒漠。朱棣感慨良多，对身边的大臣说道：远兴盛之时啊，这里都是民居之地呀、啊。容不得朱棣的更多感叹。大军于同年五月到达了几个月前秋服全军覆没的卢渠河。由于时间不长，四处依然可见死难明军的尸骨和盔甲武器。很明显，蒙古军队是管杀不管埋啊。朱棣看到了这一场景，便让手下的士兵们去寻找明军尸骨，并将他们就地埋葬，入土为安。然后他看着那条川流不息的卢渠河，沉默无语，思索良久，才开口说道：自此以后，此河就改名为饮马河吧。言罢，他便率领大军渡过大河。过河之后，明军抓到了少数的鞑靼士兵，他们供认鞑靼首领本雅什里就在附近。经过仔细分析啊，朱棣确认了这一情报的真实性，他立刻下令部将王友就驻扎此地，自己则率领精锐骑兵带上20天的口粮，是继续追击。兵贵神速，朱棣深深懂得这个道理，而种种迹象表明自己寻找已久的目标是就在附近。朱棣的判断没有错，本雅什里确实统领着大队鞑靼骑兵驻扎在附近，但他的老搭档阿鲁台却不在身边，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他们吵架了。本雅什里是阿鲁台扶植上台，两个人的关系呢一向很好，也很少争吵。但在得知朱棣亲率50万大军前来讨伐时，他们慌张之余竟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争吵的内容并不是要不要抵抗和怎么抵抗，而是往哪个方向逃跑。这二位仁兄虽然壮志凌云，但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听说朱棣亲率50万人来攻击自己后，他们立刻意识到，这次明朝政府是来玩命的，无论怎么扳指头算，自己手下这点兵力也绝对不够50万人打的。向瓦剌和兀良哈求援又没有回音，那就只能跑。可是往哪边跑呢？这是最重要的问题。班雅什里说，咱们往西跑，西边安全呢、啊。阿鲁台说，西边是瓦剌的地盘，我刚和人家打完仗，哪好意思去偷奔呢，不如往东跑，啊，东边安全。本雅什里反对，他说道，东边的兀良哈是明朝的附属，绝不肯收留自己这个元朝祖师，要去啊你去，反正我不去。两个人僵持不下，越吵越激烈，后来他们决定停止争吵，再不停下来啊，明军就要来了。他们决定来一个分兵突围。那么就这样，本雅势力一路向西狂跑，可还没有赶到瓦剌，就撞上了朱棣的大军。不能不说是运气不好啊，本雅势力发现了明朝大军的动向，他立刻命令部队加速前进。与此同时，率领精锐骑兵的朱棣也快马加鞭向本雅什里是不断的靠近。这是一场战场上的赛跑，最终朱棣占据了优势，因为他明智的把辎重和后勤留在了饮马河畔，只带上口粮食日夜追击，而本雅什里却舍不得他抢来那些东西，带着一大堆家当逃跑，那是自然跑不快。朱棣终于追上了本雅什里，并立刻向他发动进攻。本雅什里万万没有想到朱棣来得这么快，毫无招架之功，是被朱棣一顿猛打，丢下了所有的辎重，只带领7个人逃了出来。战后朱棣不打收条的就全部收走了本雅什里辛辛苦苦带过来的 一直舍不得丢的那些金银财宝。而可怜的本雅士里就这样无偿地为朱棣干了一趟搬运工。可无论如何，这个本雅士里啊，总算是捡了一条命，继续着他的逃亡之路。但他却未必知道，他的这次战败啊，不但是他的耻辱，也会让他的祖先蒙羞。或许是宿命的安排吧，这个朱棣追上了并击溃这位成吉思汗子孙的地方，就是斡难河。这个斡难河就是今天的蒙古鄂嫩河。那么朱棣正在马上服侍着这片刚刚经过大战的土地，大风吹拂着一望无边的草原，斡难河的水在阳光下照耀着，映出迷人的光彩。刚发生那场恶战似乎与这片美丽的土地是毫无关系。胜利喜悦已经消退的朱棣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沉思了一会儿，对身边的侍卫感叹道：这里是斡难河呀，是成吉思汗兴起的地方啊。是的，200年前就在斡难河畔，铁木真统一了蒙古部落，成为了伟大的成吉思汗。术赤、窝阔台、拖雷、哲别等后来威震欧亚大陆的名将们环绕在他的周围，宣誓向他效忠。之后他们各自出征，将自己的宝剑指向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并最终建立了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转眼之间呢，200年过去，草原上的大风依然呼啸，斡难河水依然流淌，但那雄伟的帝国早已不见踪影。而就在不久之前，伟大的成吉思汗的子孙在这里被打的是落荒而逃。一切都过去了，只有那辽阔的草原和奔腾的河水似乎在向后人述说着这里当年的盛况。百年黄土霸业过眼烟云儿。本雅士里逃走了，他如愿逃到了瓦剌，然而命运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虽然以往与瓦剌的战争都是太师阿鲁台指挥，本雅士里并没有参与过，可是瓦剌的首领马哈木充分发挥了一视同仁的精神，不但没有给他什么优厚待遇，反而从他这里拿走了一样东西。什么呢？他的脑袋。报旧仇之余，还顺便去向明朝要两个赏钱。朱棣击败了本雅士里，但办事向来十分周到的他并没有忘记阿鲁台，他随即命令大军转向攻击阿鲁台。此时的阿鲁台情况比本雅士里好不了多少，乌梁哈也不敢接纳他。这倒也怪不得乌梁哈，被人追杀的人一般都是不受欢迎的。阿鲁台只好在茫茫草原和大漠间穿行，躲避着明军。明军此时也不断寻找阿鲁台，但由于阿鲁台采用的是游击战术，方位变换不定，和明军玩起了捉迷藏，而明军粮食就快接济不上了，无奈之下是只好班师。看上去啊，似乎这阿鲁台算是逃过了这一劫，但人要是倒霉起来呀，连喝那凉水都塞牙。明军在班师的途中经过阔伦海子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呼伦湖，居然撞上了正在此地闲逛的阿鲁台。哎呀，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无门偏闯进来。朱棣立刻命令军队摆好阵势，50万大军随即准备发起攻击。此刻的阿鲁台吓得魂不附体呀、这个朱棣抓住阿鲁台这一心理，派使者传话，要阿鲁台立刻投降，否则后果自负。阿鲁台十分想投降，他很清楚明军的实力，如果要强行对抗，只有死路一条。但这部下们却死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 阿鲁台急得直跺脚，却无计可施。在这种情况下，阿鲁台和部下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能拖多久就拖多久。阿鲁台以需要考虑的时间为由，把使者打发走了。然后他接着回去和那些部下们讨论对策。会议中啊，有人提出趁此机会可以偷偷的逃走，明军必然追赶不上。这个观点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阿鲁台呢也认为不错，便决定派遣部分军队先走。然而就在他们调遣军队之时，外面突然传来了巨大的喧哗声和马鸣声。阿鲁台立刻意识到明军开始进攻了，然而此刻的明军大营也并没有接到发动总攻的命令。掌管中军的副将安远伯吕生听到外边乱成一团，大为吃惊啊，马上出营查看。他惊奇地发现有数千骑兵已经奔离营区，杀向敌军。吕生啊大为恼火，认为这是有人违反军纪，私自出战。但当他看清这支骑兵的帅旗后，他立刻没有了火气。为什么？因为那是皇帝陛下的旗帜。这可了不得呀，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柳生啊立刻命令大营士兵不必列队，立刻跟紧皇帝发起总攻。这一幕混乱的发起者正是朱棣。自从他派遣使者前往阿鲁台军中后，便一直注视着对方的动静，而阿鲁台的缓兵之计自然瞒不过朱棣的眼睛。要知道啊，哎，朱棣自己就是搞阴谋诡计的行家里手，当年为了争取时间还装过一把精神病人。在这方面呢，阿鲁台做他的学生都不够格。而当朱棣发现敌军迟迟不做答复，阵型似乎有所变化时，他就敏锐地判断出敌军准备有所动作了。至于是进攻还是逃跑，那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要立刻抓住时机痛击敌军。于是他顾不得通知后军，便亲率数千骑兵猛冲对方大营。在他统帅下的骑兵们那是个个英勇无比，以当时要知道那带头冲锋的可是皇帝呀，那可不是一般人。平日神龙见首不见尾，贵为天子的人，现在居然拿起刀和普通士兵一起冲锋，还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那领导做出了这样的表率，哪个士兵还不玩了命那么干呢？跟着皇帝冲一把，哎嘿，死了也值啊。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及陆定一、胡乔木、汪东兴等一行人坐车路过著名佛教圣地五台山。毛主席一行原计划当天晚上赶到五台山，不料一路崎岖难行，车开得较慢。行至五台山北麓山区时，天已渐黑，又下起大雪，只好夜宿在樊氏县博强村。这时，晋察冀分局秘书长周荣新和军区保卫部长许建国一同前来迎接毛主席。住下后，立即组织人员清扫积雪，准备第二天让毛主席安全登上五台山。晚饭后，毛主席又在煤油灯下批阅一份又一份来自全国各地的电文战报。拂晓时分，他来到院子里，天上仍飘着雪花。毛主席对身边的警卫员说：“昨天晋察冀军区已经派部队清扫了山上的积雪，这一下又要有多少战士为我们的行军清扫道路呀？战士们又得受累受苦了。”四月八日，周恩来副主席一大早便和许建国同志上山探路，毛主席则利用这段时间召集村干部和群众代表座谈。博强村党支部书记兼村长耿明昭、贫农团长耿祥明和村财政委员会李生鸾等人详细汇报了村里的土改情况及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座谈结束后，毛主席问道：“这里离五台山有多远？五台山有佛没有？”他们一一做了回答。毛主席风趣地说：“人民大众才是真正的佛爷，我们不要迷信佛爷，要团结起来做天下的主人。”午后，周恩来等人从山上回来，对毛主席说：“主席，今天不能走了，现在部队正在二次清扫道路，今晚不下雪，明天天气好的话，我们就可以出发了。”就在这一天，前线传来我军攻克洛阳的喜讯。毛主席当即在这个小山村写下了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具体明确地提出了我党城市工作的政策和原则。四月九日，瑞雪初霁，旭日东升，五台山群峰银装素裹，分外妖娆。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周恩来提前登城，驱车开路。当到达五台山区海拔2800多米的鸿门岩时，风大雪厚，坡陡路滑，行车危险。周恩来迎着刺骨寒风，站在冰天雪地里，一直等候毛主席的汽车到达后，才和毛主席相互搀扶着并肩而行，越过高峰雪坡。一直抱病行军的任弼时也以顽强的毅力拉着马尾巴攀过了鸿门岩。又经过一阵顶风冒雪的急行军，傍晚时分抵达台怀镇，就宿于塔院寺方丈院。毛主席一再吩咐当地干部不要麻烦寺院，住宿安排要从简。毛主席下榻的是院北屋东阁间，炕上铺一床军被，地上搁一张木桌、一把木椅，桌上摆一砚台、一笔筒，桌炕之间放一曲火盆，上面放一只铜茶壶。四月的五台山入夜很冷，毛主席拥着军被半躺着看书，也许是太累了，不知不觉便睡着了。次日吃过早饭，毛主席、周恩来分别由地方干部陪同视察台怀镇寺庙。毛主席从塔院寺东口出来，见对面东门贴一幅对联：“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毛主席默念着，颇为赏识，问陪同的同志：“这对联是谁写的？”众人答道：“是庙里的和尚写的， 是从佛家慈悲放生的立场出发。毛主席说，是啊，大家要知道自然界中的三春鸟捕捉害虫是保护农作物和树木的益鸟。毛主席一边视察，一边饶有兴味地给大家讲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和杨五郎出家五台山的故事。就在毛主席视察寺院的同时，周恩来也先后视察了罗幕后寺、显通寺和菩萨顶等寺庙，并询问了五台山少数民族僧人的生活情况。当日下午，毛主席、周恩来等一起鉴赏了康熙御医、吴道子绘画真迹等珍贵文物，并做了很有价值、好好保存的指示。之后，毛主席、周恩来和任弼时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人员离开了五台山，继续东进，经石嘴山上长城岭，便到了山西河北交界的龙泉关，由此出山西。毛主席、周恩来在山西共停留了19天，而在五台山只住了2天。传说毛主席在五台山一座庙里还信手抽了一支上上签，预示着中国革命将很快取得完全胜利。电影《开国大典》等影片中有这个镜头，但史无可考，不足为凭，仅是一种艺术创作而已。五台山台怀镇塔院寺内毛主席、周恩来等人陆居的地方被开辟为进行革命历史教育的基地，1990年进行了充实和修缮，面貌为之一新。凡到五台山游览观光的人必到此瞻仰，以缅怀伟人的丰功伟绩。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叶剑英元帅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诗人，他在解放战争中曾三次路过五台山，写下了数首歌颂五台山的诗歌，还引发了朱老总、董必武二人的和诗，留下了一段革命家唱和五台山的佳话。1947年夏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在齐彦明陪同下，从延安出发到晋察冀边区，第一次路过五台山。是年秋，叶剑英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出发，路过五台山回晋绥根据地。这次他在五台山住了7天，在李卓然等人陪同下视察寺庙，指导工作，并写了《游五台山》诗一首。1948年6、7月间，戎马孔总的叶剑英参谋长要从延安去西柏坡，再次路过五台山，在匆匆参观了五台美景后，一挥而就写下了《过五台山》诗3首。诗传开后，引得朱德、董必武两位革命家兼诗人诗兴大发，各合诗3首。朱德于1948年路过五台山去西柏坡，便写下了《和叶剑英同志过五台山》13首。董必武于1948年过五台山后，也写下了《和叶参谋长过五台山》3绝句原韵13首。从这一唱一和之中，不难窥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人风范和深厚的文化修养。陈毅是著名的元帅诗人和元帅外交家，他的故事流传的很多，也很传奇。1948年，陈毅路过五台山，登上菩萨顶后作小诗一首，诗曰：本不由五台，迂到十日锦，至今有余欢，曾踏菩萨顶。在60年代， 陈毅元帅还曾到过山西太原，游览了晋祠，题写了至今悬挂在晋祠大门上的那块匾额，为壮美秀丽的晋祠平添了几多光彩。五台山上留下了革命者的足迹，当然他也经历了战火的洗礼。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聂荣臻担任八路军下辖的三个师之一的115师副师长兼政治委员。9月间，他与师长林彪一起率全师15000余人进入山西。平型关大捷一仗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心。平型关大捷后，115师回师五台县，师司令部设在县城东面的河东村，聂荣臻住在高小教员王希宇家中。不久，聂荣臻接到了党中央决定把他留在五台山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命令，他深深地感到自己肩上的重任。为了适应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新形势，八路军总部决定115师主力由林彪率领转往吕梁山开辟晋西地区，由聂荣臻率领师独立团、骑兵营、师教导队的两个分队、总部特务团的一个营部带两个连，总共不足2000人，开辟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东北地区。1937年11月7日，党中央正式宣布成立晋察冀军区，任命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了了解五台山各方面的情况，团结僧众一致抗日，聂荣臻率领部分队伍来到五台山台怀镇。当时五台山境内共有寺庙110座，和尚喇嘛2200多人，还居住着满蒙回藏各少数民族的许多善男信女。聂荣臻认为，要建设五台山抗日根据地，必须坚持党中央制定的放手发动群众、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必须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发动僧众一致抗日。聂荣臻专门召集部队干部会议，指示全体指导员都要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不干涉寺庙僧侣的正常佛事活动，尊重僧侣和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爱护寺庙文物古迹。1938年2月，晋察冀边区政府从河北富平转移到五台山射虎川台路寺，五台山从此成了边区驻地。1938年秋季，日本侵略军提出了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北围五台的作战计划。从9月20日起，日军以23000人的兵力，分10路向晋察冀根据地发起猛攻。为了粉碎日军北围五台的美梦，聂荣臻司令员沉着坚定提出了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前线胜利、保卫家乡的战斗口号，在全边区进行反围攻的组织动员和战斗准备，随时准备歼灭来犯之敌。9月20日，日军独立第四混成旅团大队长清水率部从盂县出发，渡过滹沱河，攀越牛道岭，在飞机掩护下进攻五台东南重镇博兰镇。当时聂荣臻司令员率领军区领导机关住在耿镇附近的山沟里，掩护军区机关撤退的2分区5大队、6大队、特务营和军区尖兵营，在聂荣臻司令员的部署下，事先占据了王承范尖山高地。敌人一下牛道岭，突然遭到我军的袭击，伤亡惨重，但他们并不甘心失败。经过几天休整后，9月29日晨企图再犯五台。聂荣臻司令员命唐延杰参谋长率领一个警卫连对敌军突然袭击， 清水及其部下多人被当场击毙，取得了重大胜利。由于日军的多路进攻，我军寡不敌众，10月3日五台县城失陷了。日军在河东、东野、台城等地构筑碉堡，并凭借优势兵力疯狂进行清剿扫荡。11月2日，驻五台县城的日军109师团135联队纳野大队500余人星夜奔袭我五大队驻地高洪口，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高洪口惨案，残杀我军民300多人。聂荣臻司令员知道后异常气愤，为了给死难的指导员和阶级弟兄报仇，决心严厉打击日军的疯狂气焰。他深思熟虑，估计到敌人行动这次是属于轻装奔袭，必定会很快返回县城。当时八路军120师358旅716团正住在三区窑头中庄待命，聂荣臻司令员决定在日军回归的必经之路天河石沟伏击日军。358旅716团接到命令后，在张宗逊、王新亭、廖汉生等旅团首长精心指挥下，在华石片一带布置了口袋阵，经过一夜奋战，全歼日军500多人，那也负隅顽抗被当场击毙。石沟华石片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五台山军民的抗日斗志。聂荣臻战斗在五台山上，威震敌胆，被当地人民誉为当代鲁智深。 一城一往事，一战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在抗日战争期间，五台山上曾留下了一位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足迹，他就是白求恩。他当时就在聂帅军中工作。1938年6月17日，加拿大共产党员胸外科专家白求恩大夫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来到中国，在延安受到毛主席接见后，来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五台山金刚库村，被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聘请为军区卫生顾问，从此战斗在五台山上。为了改善医疗条件，白求恩大夫自力更生，亲自在五台山耿镇松岩口的一座寺院里因陋就简创办了模范病室，设有手术室、医务室、消毒室、洗涤室和8间病房，并制作了多种医疗器械。白求恩大夫用他精湛的医术，除给八路军伤病员治伤外，还为当地群众诊治疾病，受到当地人民的真诚爱戴。1938年9月下旬，日军向五台山发动大规模扫荡，白求恩大夫随军区医院撤离五台山，模范病室被日军烧毁。在艰苦的转战途中，白求恩大夫夜以继日地治疗伤病员，尽量减少人员伤亡，尽量多为中国保存一个抗日战士。他的血液曾经躺在许多中国军人的血管里。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一次手术时不慎将手指刺破中毒，病逝于河北省行唐县黄石口村。五台山谱写出了一首中加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新曲。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毛主席于12月21日在延安写下了千古名篇《纪念白求恩》一文，称赞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白求恩大夫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如今战火的硝烟早已散去，留下了沉甸甸的历史。你也许会被五台山的风光所吸引，也会为五台山的文化而骄傲，但我们也不能忘记，这里也曾留下了革命者的青春和热血。 拂去岁月厚厚的风尘，敞开新的世界，记忆的闸门，一幅幅一帧帧不能忘却的画卷，引领着我默默的前行，追寻我生命的那份纯真，心中抹不去的那一片云彩，追寻那永远属于我们的那份无悔的忠贞。 水深则流缓，美不美不愧心的岸，路上有多长，修行有多远，花也容易破，像积云外天，难不难心情菩提仙，苦不苦放下皆尘烟，慈悲着福慧微笑着良善，百年后依旧开那一朵莲，如是茶一盏，来世不忙，